專登喺度講埋啲是非，食花生。 唔係，同埋佢係誤導緊啲公眾。 係啊， 係嘛？ 唔係呢啲同人嗰啲咩誒？喂，你同啲建制派有咩分別？ 喂，我係海里嘅工友，我再重申一次啊！我都已經爭取到我應該要爭取，有突嘅時候我都唔好意思攞啦，係嘛？我真係罷工幾日，真係冇糧出，咁人哋就俾生活津貼我啫。啊，例如我百五蚊一日嘅，咁你俾150蚊我就正常啦。你唔會俾300噶嘛？你鼓勵我唔使撈嘅罷工咩？唔得噶嘛？咁係冇道理噶嘛？你都好難向人解釋嘛？因為我罷工手停口停 ，that's why 我要 cover 翻你嗰個 expenses 係嘛？你嗰個生活嘅津貼，咁你應該揾幾多錢一日？佢咪俾緊幾多錢一日咯？咁如果嗰啲嘢都已經大功告成咯，咁仲俾得啊？你有冇搞錯啊，大佬？話到明嗰個係工人嘅抗爭基金，唔單止係海麗㗎係嘛？香港有無數咁多啲咁嘅相同類型嘅 case， 其實呢今次海麗嘅罷工係一個充權嚟㗎，對香港人嚟講 係啊。 喂，你諗下我哋過去嗰幾年係單單都輸咁滯，無論同資方又好，同政府又好，政府呢個係更輸得緊要啦。你咁樣嘅充權 empowerment， 我啲英文叫係對大家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鼓勵嚟㗎啦。你而家喺度抽後腿。咩意思啊，大哥？ 冇啊，件事其实咪等于你几年前大家喺度讲紧嘅一个讲事。 你系咪想即公民公布就话，不如咁啦，即系边个曾经捐咗噶啦，而家胜利结束啦，剩翻啲钱嘅，你想 withdraw 翻嘅咪叫 withdraw 咯。你同我俾咗先嘅2000蚊啊，都唔好意思啦 ，withdraw 啊，大佬，翻转头。 屌你咁鬼邪你！讲到尾，其实你就系想老一你就系想抹黑人哋，老屈人哋食夹棍啫嘛，搞白即系搞支持呢个工运。 喂，你同共产党啲所有所谓有乜分别啫？ 你同啲文汇报有乜分别啫？嗰啲诛心论，哇！你出嚟示威，梗系有钱袋啦，有钱赚啦，系咪咁样样啊？ 唔系 我讲呢啲嘢啫嘛。 我话如果俾晒嗰23万啊，就有咁嘅结果。 你咪就系想讲呢啲嘢啫嘛？你班仆街。 如果你唔好似而家咁，只系派20%，就系、是、因为嗰几日罢工，即系 cover 翻。嗰啲人嘅工人嘅即係人工嘅話，咁就冇得入喎。 係啊， 喂，如果連嗰80%都派埋，咁咪即係話你俾錢人罷工咯。 係啊， 係咪啊？搞抗爭咯，就中啦。 啊， 喂，呢咩邏輯咩道理嚟㗎？我真係第一次聽呢班友真 係。唔係，其實唔係第一次聽㗎。你幾年前講緊港視嗰、那個嗰、那個示威，你見到由富人媒體開始已經有人咬呢啲咁。 歐樂軒咪中箭咯？ 係啊， 歐樂軒嗰陣咪中咗咯？喂，搞個遊行，喂，音響唔使錢㗎，派宣傳單箱唔使錢㗎。 嗯， 喂，個個都係李嘉誠啊！哇！你班真係叻喎！我哋收黎智英捐款去搞呢啲嘢嘅時候，你又屌鳩我收黎智英錢。 嗯， 好啦，我而家問阿、眾籌啦，你又話我哋遊行嗰陣時候去掠水，係咪你俾先？係咪你俾先？ 屌你咁咩？即係佢呢啲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佢自己搞抗爭又 call 唔撚到人，人哋搞公運。你又唔撚撐， 咁你又貨金， 係咪？你又拗貨金，你就拗到盡喎。 你喺個電台裏面吹下啫噃， 嗰個係 吹下就叫人貨金喎，我都唔好意思啊，所以我冇乜叫噶。 嗯， 我真係面紅啊，大佬唔好意思啊。如果頂得到自己頂咗就算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頂好耐咁嘅啫。個問題就係、是，喂，人哋真係親身出嚟面對個政權，面對個資方。嗯，真系会冇咗个饭碗嘅，真系有汗出冇粮出噶。喂，你喺度抽啲咁戆居嘅水，翻嚟读下书先啦，好唔好啊？阿哥，真系唔好意思讲啦，系嘛？好想揾位入啊，但系都唔好意思讲啦。喂，留翻嗰十几个，下一次抗争基金有咩问题？你话李卓人代咗佢，你就可以屌鸠李卓人。 即系好似阿仇思达嗰啲就话啦，诶、哎，你之前啊代肥佬奶嗰啲啊，嗰50万代住先啊，你都有前科啦，讲呢啲 关咩事啫？两样嘢系咪？

你揾到個錯誤出嚟咧？我估職工文唔會寫到話一定係俾海麗㗎。係， 咁你剩翻幾多錢咧？你剩翻19萬啦。咁你剩翻你19萬咧，其實係等於係俾嗰啲工，即係如果你話下次有啲工友覺得即係俾人哋剝削嘅，咁佢哋有個底喎。喂，如果我下次我哋某一間公司、某一間外判公司俾人哋剝削嘅，我哋又想罷工嘅。咁我哋可以即刻揾呢個職工文啦，係咪？喂，你上次籌多咗，可唔可以今次支持我哋 啊？ 你頭先列嗰扎組織，我係職工文咧，我挑佢機嘅。你有幾多錢係咪？你咁大聲講嘛？你俾翻張 receipt 我哋，我退翻俾你。OK， 因為我知道好多咧都係組織性即係捐款嘅，我聽到即係議員助理協會啊。天主教政和平委员会嗰啲有捐㗎嘛。係咪、我哋好多係組織捐款嘅。咁你 show 咗 evidence 出嚟囉。邊個喺邊條街度邊個站度如果你唔係組織捐款嘅話係插咗錢入去嘅。我回水俾你。我估呢班友10個9個斗拎都冇人捐過啦。唔好講嘢喺度， 咁係個 page 喺度吹水嘅啫。 你背後啊係有不可告人嘅目的。你而家就呢一個問題攞出嚟講，你唔好俾我估中。我覺得係有不可告人嘅目的㗎。第一，打擊你個職工盟個威信。第二，就好似我哋呃緊啲工友咁樣，擺咗佢上台㗎。 咁如果下次有人想罷工，咁係咪揾你呢班咩倫敦人妻手機啊？是不是要找阿仇斯达你帮他啊？是不是找阿劳斯达去帮他啊？找你啊，好不好啊？ 他识春。 不是更加 识春做。 更加简单一个想法。 即是这个就等于 我都不敢说自己识啊。 这个就是等于拆 因为好辛苦的我玩过一两镬啦。 哎屌。 那时候什么新机场那些工程那些工友那些呢哇辛苦到啊。有一间酒楼那些又是啊。那些工潮啊。好叫辛苦的。你唔可以遲到早退㗎你要早過工友到啊跟住係挨足係10幾20個鐘咁幾時完啊大佬。 係咁傾咪你要同資科空。 喂所以即公民嗰啲工會嗰陣時候我哋好值得 appreciate 㗎佢哋都唔係考慮政治嘅因素嘅問題嘅人係咪有咩位出啫係咪又唔係諗住選舉㗎喇。係咪打呢份工老實講即係工作時間又長又大壓力是吗同埋你有好大嘅挫敗感嘅呢個工作。 我哋不如呢重溫下呢而家有份去即係參選嘅劉永康啊都係本土派啊。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啦前年呢有國泰有單嘢呢就係、國泰罷工。嗱佢講咩呢劉永康。其實國泰單嘢已經爆咗好耐一直唔見有本土派出嚟幫手。到而家左交肯去幫手本土派又話抽返咗去左交抽水。如果本土派可以搵個嗌建國之外嘅人做下實事我相信終有一日可以成為主流。所以點解我話本土派要參選區議會本土唔係淨係得個嗌字。香港人幫香港人呢一點先至係本土嘅根本。跟住佢又講啦。我理得佢係咪咩教啊我淨係想知本土派覺得班國泰員工可以點而家情況係有大事發生只有左交肯出手真係可以幫到香港人。本土派仲日日喺淨喺度講緊港獨同埋建國嘅分別。今次嚟咗地確係本土派幾年過去而家又一樣。你班本土派 因為劉永康講得唔錯。 劉永康講㗎吓 唔錯喎呢樣。 劉永康講㗎你而家你搞咁多年呢單新聞幾時嘅呢單我睇返先呢單嘢我自己個親自做嘅記得係。 離地㗎嘛哥佢搞嘅講法就係國泰嘛兩三年前到啦好似係嘛。嗱國泰點解唔使籌款呢國泰工會就 under 職工盟嘅。都唔係叫 under, 因為佢係一個即係 confederation 嚟嘅。即係唔係有權力嘅從屬關係嘅。因為國泰工會好有錢。 哎仲有一對仲驚驚驚。 國泰工會啊係直情係喺你嘅人工裏面呢係扣咗即一年我諗應該好似係一年我唔記得咗。係一年係扣咗你嘅人工嘅幾嚿水落去。 係啊。 所以同埋佢好多人㗎嘛國泰工會。成萬人㗎嘛。 仲有一句仲驚驚我睇埋先。